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109集，真相大白。元星科技在这一年确实赚了不少钱，周思月给孙元香带去的创收比他其他三家公司的利润总额都多。因为周思月培养的技术团队在这里，许多公司都是冲着这个技术团队来合作的。要说规模呀，比他们大的有的是。前阵德国 PST 科技慈善业，元星这支仅有八人的小团队一下子就在慈善业上夺了人们的眼球。仅仅是这年纪轻轻的总监就让人议论纷纷。那年微博还没有盛行，关于这位总监的照片也只是在科技圈小范围内流传过。上帝果然是有偏爱的，长得帅还有钱，快问问看是不是单身。下了台，一帮年轻小伙子说要去吃点宵夜，周思月难得也跟着去，可刘晓峰却被人拉住了。一个姑娘躲在墙角害羞地看着他，怯生生地问， 你们总监有女朋友吗？ 有啊，我们总监有个特别漂亮的画家女朋友，都谈婚论嫁了。 刘晓峰努力帮自己小女神捍卫领土，他十分认真地告诉那个女孩子。 啊， 姑娘大失所望，回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身边的朋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没过几天微博上也有人说起 这年轻帅气的总监已经有未婚妻了， 而且还是个画家，都快结婚了。 对呀，哎，听说长得可漂亮了， 这才是人生赢家呀。 赵振海的反腐案于2011年5月13日正式落下帷幕，法庭宣判赵振海因贪污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 因为之前的视频作假案，赤马目前官司缠身，随后有人在微博爆料赤马已经3个月没有发工资，并且年前裁员50余人，目前整个公司已经停止运营。而赤马的 CEO 苏百从已经辞职出国，公司交给王副总打理。 这两年赤马动荡，旗下公司关的关卖的卖，如今还惹了一堆官司在身，副总不堪重负，在撑了将近3个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含泪宣布破产，并且在所有媒体和镜头面前扬声控诉苏百从。 其实前几年公司就已经出现了财政危机，他还是一意孤行的要进行那个什么破机器人管家项目，把公司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。他总是想着赚钱，想走在时代前端，想着自己去引领科技潮流，可也要看看当前的国情好吗？现在是能消费得起机器人管家的时代吗？他不管3721，资金全都拿去做这个项目，害得我们其他项目的维护都停工了，连客户后期的优化我们都交不出来。现在出事儿了，他倒好，第一个辞职了。这公司当年是我们几个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，结果呢，说没就没了，全赖他。 说到最后，那位王副总面目狰狞，似乎有点疯狂，他张牙舞爪地对着镜头， 你们抓他，抓他，让他坐牢，不能让袁飞一个人坐牢啊。他行贿，对对对，他行贿，要求董正飞泄露机密，都是他呀，全都是他一个人受益的，袁飞只是帮他坐牢啊。 这番话仿佛是在一片平静无波的湖水里丢下一块硕大的石头，瞬息而过，却卷起轩然大波。记者们争相提问， 你是说苏总让袁总代替他坐牢？袁总为什么会愿意呢？ 王副总在镜头前彻底崩溃，他声嘶力竭地喊道， 袁飞是为了保护公司，为了让公司继续运营下去，苏百从答应会从股份里抽出一份给他老婆孩子。 孙元香直接关了办公区的电视， 这王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是一只阴沟里的老鼠。当年苏百从那么帮他，现在还出卖他。 说完这话，他意识到旁边还有周思月。 哎，我不是帮苏百从说话啊，你别误会。 没事。 周思月窝在椅子里，低头耸肩。因为王副总的话，袁飞被再次拎出来提审，而对于警察的所有提问，他都只字不答，保持沉默。杨兴气得肝疼。 哎呦，怎么最近这些进来的人，一个个都跟我玩这套啊？ 第二天，袁飞说了一句话：“ 你们先去接我老婆孩子。” 杨兴照办。第三天，袁飞终于和盘托出：“ 我认识王副总在前，通过王副总认识的苏百从。王副总跟我都是学计算机出身的，但因为那会儿苏总有钱，虽然他不懂什么编码程序，为了钱，我跟王副总还是答应跟他合开一家互联网公司。谁知道公司没开多久，就赚了不少钱。他对我们兄弟俩很慷慨，他的股份最多，但每年的分红我们都一样。他很会做人，我们也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他。但合伙开公司，你知道的，很容易会有分歧。他没上过大学，王副总其实打心眼里瞧不起他，私底下经常跟我说，觉得他跟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不是一个层次的。还好几次在背地里耍小聪明算计苏总，但都被苏总看出来了，也没跟他计较。唉，虽然学历上王副总比他高，但是在做人上确实矮他一截。苏总很会做人，但有时候心也狠。他知道我是真心的为公司好，所以总是暗地里提点我。 他说起往事，觉得口干舌燥，舔了舔唇，目光空洞地盯着一处，继续说：“ 假视频是王副总弄的，他耍小聪明，引来了数十亿投资。技术层面上的事儿，苏总平时不管，他很信任我。这事儿是我对不起他，一时糊涂陪王副总干了这些蠢事儿。如果不是这件事儿，也不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。” 他愧疚地捂着眼睛。杨兴敲敲桌子：“ 那董振飞那件事儿是谁的主意？”“ 一开始是王总接到消息说军方在做一个排爆项目，我们手里的排爆项目其实已经做了有两年多了，因为怕军方输出影响我们产品的市场，于是王副总就托人去打听。后来知道项目是在清华的几个学生手里，苏总怕王总对学生下手，就让他不要管这件事情。但是王总还是托人找到了董正飞，结果董正飞打电话给苏总，说想跟他谈个交易。他把算法给苏总，毕业后赤马技术部总监的位置就给他。”“ 哦，苏百从答应了？” 袁飞笑着摇摇头：“ 答应是答应了，但技术部总监的位置不可能就这么给他。我们打拼了这么多年，他怎么可能仅凭一份资料就抢走了我们总监的位置？那会儿苏百从啊，也是烦透了王总的一意孤行。我们原本的计划是让王总顶包，跟董正飞一起进去，拿到资料后，他故意放出消息，说有人泄露军事机密。你们一开始抓的那个学生我见过，他确实是无辜的，苏总找他只是为了掩王总的耳目。消息爆出大概一周后，苏总处理完所有的事情从国外回来，我把整理好的资料交给警方的时候被王总撞见了。他知道自己被下套了，狗急跳墙，拿我的老婆孩子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帮他坐牢，他就去警察局投案自首，告发苏百从，三个人一起坐牢。他不好过，也要让大家都不好过。如果说苏百从是伪君子，那王总就是真小人。 但我了解到的是，你们苏总在追那个学生的女朋友，甚至还为此要挟过他。 他的感情生活我不太了解，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么久，基本不聊感情生活。我之前是听助理说过，苏总喜欢一个清华的小姑娘，好像对方确实是有男朋友， 但是我听说苏总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没有再去打扰他了。中间一度跟之前很熟的一个女高管断了联系，后来好像又找上了。苏总这人做事很奇怪的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他其实很自卑，因为没有上过大学，所以就会做些奇怪的事情来彰显自己的特殊。 赵振海呢？ 他要求很多，拿了钱之后还不办事儿，股东们都对他很不满。 当天晚上，周思月收到一封美国那边发来的 email， 他靠在椅子上盯着那封邮件半晌没点进去。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，窗外天黑了，周围渐渐安静下来。他忽然起身合上电脑，转身走了出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我们下集再见。